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还记得，岳定堂曾经说过，成功虽然是生意人，国学造诣却很深，经常说起自己姓氏的来历，说自己是周武王的直系后裔。许多人都知道程先生的血脉追溯上古，十分尊贵，旁人只会当成程先生生意往来，担心商人地位被政府里的官员看清，才得强调自己姓氏来历。但在几番接触之下，林叔却不这么认为。如今看来，他的猜测果然成真，只是这绝对不是林叔想要的结果。 陈兄，事已至此，你拿枪指着我也无用，不如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。 谈什么？ 谈判。 林叔笑了笑，随即意识到现在没开灯，就算自己笑得再有亲和力，对方也感受不到。自己睡觉前明明是把灯开着的，想必陈文栋进来之后又将灯给关了。陈文栋见他将手伸向台灯，立马出声喝止： 别动！ 别紧张，我只是想开灯穿件外套。 你最好什么也别做，否则我不知道我手上的枪会不会走火。 唉，程先生的人既然满世界在追杀你，那么他们一定会切断你所有熟悉的联系人。你现在无论是找昔日兄弟还是亲朋故旧，只怕都不靠谱，他们面上答应着你好好的，转头可能就会向程先生卖了。程先生已经相信你就是那个叛徒，只有我，你只有从我这里还能找到突破口和一线生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更应该放下成见，彼此合作。我呢，虽然职位不高，但认识三教九流黑白两道的人多，就算比不上程先生，帮你伪造身份远走高飞，总还是能做到的吧。就算你不相信我，也该相信岳定堂吧。岳家想救你一命，无需通过程先生，不对，是程田公。这名字可真拗口。程田也许在东北和上海一带手眼通天，但离开这里，他在湖北、在四川，甚至出了国去美国、英国，世界那么多，他还能把手伸到那里去不成？ 陈文栋许是站累了，他寻了张椅子坐下，但这也意味着他的心房松懈一些。林叔冻得哆嗦，赶紧将被子裹在身上，只露出一个脑袋。陈文栋也没说什么。 继续说，你要怎么帮我？ 刚才已经说了，伪造身份，你的面容稍稍化妆，或者干脆伪装成女子，很容易就可以离开上海。日本自然是不能去了。我建议你往东南亚，那里地形复杂，也多华人，适合你先安顿下来。欧美也不是不可以，但路途遥远波折，而且去了语言又不通，你也未必习惯。岳家呢，在东南亚有橡胶园，完全可以为你提供这样一条途径。 那你想要什么合作？ 答案，我只想要答案。沈时期是不是你杀的？ 不是。 那你到底是沈时期的人，还是成田的人？ 知道的越多，就死得越快。你确定你想知道？ 反正现在我的小命都已经被你捏在手里了，长夜漫漫，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也不为过吧。我不妨再给你一个消息，何佑安这两日就会启程离开上海，程田肯定与他同行，届时他的人肯定会有大半跟着走，这也是你离开上海的最好时机。 我既是沈时期的人，也是程田公的人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应该是程田派给沈时期的人手，听命于沈时期。沈时期让我跟着何佑安，当他的司机，方便就近监视他。后来何佑安跟程田在一起，我也就重新回到程先生麾下。 他似乎骨子里有一股对程田的敬畏和恐惧，不习惯称呼程田的本名，提了两三次之后，又自然而然地回到程先生的称呼上。林叔也不纠正，跟着他喊程先生。 据我所知，何小姐只是一个电影明星，为何要监视她？ 因为沈时期需要办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，自己不方便出面，只能交给何佑安。很少有人会怀疑到何佑安身上。 他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，最危险，反而最安全。 比如让他将陈友华和萧俊的死亡名单交给江河。 陈文栋看了他一眼，目光锐利如刀，刀刀致命。如果眼神能化为实质，只怕林叔现在已经被千刀万剐，死无全尸。林叔还以为陈文栋不会回答这个问题，但对方还是出声了。 不错， 这两个人是不是程先生交代给沈时期的任务？ 是。 程先生为何要杀他们你知道吗？ 不知道。 陈兄，如果我和岳先生不清楚来龙去脉，就无法在这件事情上完全相信你，又谈何合作？ 我虽然是程先生的人，但并不是他的亲信，无法得知太多，只知他是日本人，跟关东军渊源颇深。沈时期表面与他经商往来，生意伙伴，实际上也是为程先生做事。陈友华既然是程先生想杀的人，那其中内幕也不可能是我能得知。我只知道陈友华没死，程先生好像一度怀疑何佑安，几番试探，但不知怎的，他突然就盯上我，还派人追杀我，我根本见不到程先生，也无从解释。 你觉得何佑安是不是早就对沈时期有所不满，只是隐忍不发，在程先生出现之后，他才利用沈时期攀附上程先生这棵大树？那他认不认识陈友华？ 我之前曾经听沈时期说过，那份死亡名单好像涉及一份情报。 什么情报？ 你对这件事好像很感兴趣。 那不然咱们聊点别的。你老家哪里？家里几口人？以后有什么打算？ 陈文栋果然闭口不言了，他的手肘靠在椅子扶手上，看似放松下垂，实则只要林叔有异动，他立马可以翻转手腕开火。但林叔知道陈文栋的内心很不安，既惶恐于自己日日夜夜遭遇的追杀，又满腔怨恨不平无从解释。想去见程先生争出一条生路，又怕程先生根本不肯见他，二话不说就直接送他去见死神。既想通过林叔让岳定堂救自己一命，又怕岳定堂分量不够也不可靠，进退两难如履薄冰。他虽然捏着林叔的性命，却也将自己的性命交付于他人手中，杀了林叔就等于断了自己一半的生路，很微妙的关系，天平两端岌岌可危，摇摇欲坠。林叔不怕他紧张，就怕他无所畏惧，心中有了恐惧，才会有下手的弱点。 陈兄，你的顾虑我也能理解，毕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，就算没有，咱们这大好年华，对吧，青春正盛，怎么能无缘无故丧命呢？虽说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可也得等18年呢，不是？这乱世的光景，18年，谁晓得会投什么胎，指不定连长大都没来得及，就活活饿死。 陈文栋起身走进林叔，将枪口顶上他的太阳穴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岳定堂跟程先生无冤无仇，肯定不会冒着得罪程先生的风险来帮我，但我这条命宝贵得很，还想多活几年。既然何佑安那边已经无望接近，只能委屈你跟我走一趟了。 陈兄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我跟岳定堂、充其量只是旧日同窗，再加上一个上下级的关系，根本就谈不上深交。他既然不可能得罪程先生，就怎么可能为了救我向你低头？你要是不肯坐下来好好谈，我就算有心也帮不了你了。 林先生，你太小看自己了。我还记得沈时期想干掉你的那天晚上，姓岳的亲自出面对上沈时期，事后甚至还动用岳家的关系向沈时期的叔父施压，寻常同窗就义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。 枪口点点林叔的脑袋，林叔很担心对方不小心擦枪走火，那自己还真得壮烈交代在这儿了。 你要怪就怪何佑安先走一步，我本是过来找他，却扑了个空，只好退而求其次。你是生是死就看姓岳的 对你看得有多重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死，我也总算有个垫背的。 林叔觉得自己很倒霉，明明命令陈文栋监视何佑安的人不是他，追杀陈文栋的人也不是他，怎么到头来反倒是自己被拿枪顶住太阳穴，被迫面临同归于尽的下场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还是跟约定堂走得太近，被他的霉运沾染了？林叔还记得上学的时候，约定堂的确是有那么一丁点倒霉的，几个人一起打牌，约定堂摸到的总是最差的那几张，出去吃饭，约定堂点的菜总是受罄，就连买票看电影，只要约定堂去买票，买到的必然只剩下角落里的那些位置。综上所述，林叔相信自己已经被这种霉运彻底沾染上了。 写信。 什么信？ 给约定堂的求救信，留下信跟我走，让他带上我需要的东西来换你，否则你就没命。 我说陈兄啊，你以为我何德何能啊？既非绝世美人，又非他约定堂老爹老妈，他凭什么要为了我这个中学同学受你胁迫，向你低头？你是不是把我看得太重了点？ 无妨，反正只要你跟我一起走，你就已经上了程先生的死亡名单，届时就算约定堂不肯救你，你为了自救也只能跟我奋力逃命，两个人的生存机会总比一个人大。 为何我会被程先生追杀？ 因为以程先生那样多疑的人，既然已经认定我是内鬼，你跟我一起走，我肯定也会或多或少将关于程先生的事情泄露给你，包括他的身份。与其留着祸患以后不定时爆发，还不如趁着你我同行之际一并剿灭。所以除非约定堂愿意动用力量和关系来救你，否则你无路可走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